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心里感觉到不高兴，这个时候古人所谓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这念头起来会不好，赶快救我。救我什么呢？我在造地狱业，我要堕地狱了。这一觉悟呢，就回头了，把怨恨舍弃了。转过头来，这让我生怨恨心的人，他是菩萨。他来考验我，看看我功夫够不够，我还不错，最后一念想通了，回头了，回头是岸，这个岸就是极乐心。念佛往生凭什么？无量寿经上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我们用一句佛号把清净心念出来，往生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处。把平等心念出来，往生极乐世界，方便有余土。如果念到却，这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往生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在经题上啊。极乐世界的一正庄严是在经题的上半部，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大乘是圆满的智慧，无量寿是真实的功德啊，德行啊，庄严。一切的美好这三桩事情大乘无量寿庄严形容西方极乐世界，四土三杯九品的一真庄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自己要清楚，要明了我自己有没有能力证果。小乘初果要断见思烦恼里面的见烦恼，就是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这五样东西我有没有放下？真放下了，真入佛门，是佛的真实弟子。不再执着生死， 知道生不生，生是什么？生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衣服是我所有的，不是我。那我是什么呢？自信生活。啊，或者是灵性，不是灵魂。灵魂迷惑颠倒。那它不是我，灵性是我，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自信，自信是我，我们始终没有离开啊，就是不认识啊，把身当作我，冤不冤枉？那利用这个身。造无量无边六道轮回的罪业，天天在造轮回业，你怎么能处理六道轮回？这个事情麻烦了啊！要想脱离轮回，不可以造轮回业啊！那从哪里下手？从五种见惑下手啊，边界是对立，我们常常跟人对立，跟事对立，跟一切万物对立啊，对立就是分别执着啊，错了，因为这全是假的。人等于理，事也等于理，万物也等于理啊！什么等于理？它根本就不存在嘛！你怎么可以当真呢？啊！弥勒菩萨告诉我们，一弹指啊，这一弹指。32亿8000年啊，这一段经文我从头来说说。世尊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我们凡夫起一个念头，即念即相摄也啊，这一心起的一个念头，这个念头里有多少个细念，有多少个相，有多少个实，你看这一句话很简单，问了三桩事情，即念即相摄也啊，弥勒菩萨回答是在讲是告诉我们的啊，弥勒菩萨说，一弹指啊，这一次就弹指，一弹指，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单位是百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一弹指有320兆的念头，就是念是生灭，前念灭后念生，啊，那么。相是物质现象，念是精神现象，就是念头心理现象 啊，先把这个念头说出来，32亿的心念，念念成形，形就是相，形界有实，每一个形界都有实，那形跟实合起来就是佛法讲的五蕴，色受想行识。啊，这才是真正五蕴的意思。五蕴什么意思？啊，我们过去初学都把它解释错了。啊，这是一个什么情形呢？无蕴是现象里头最小的，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啊，在佛家讲叫极微识。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了，把它找到了，叫微中子。量子力学叫它微中子，啊，也叫它中微子都可以。那多大呢？科学报告里头告诉我们，这一个微中子，它的体积是电子，啊，原子里面的电子是电子的100亿分之一。也就是100亿个微中子聚集起来，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我们肉眼看不见的，我们连原子都看不见，大概原子阿罗汉的天眼能够看见，那比原子更小的阿罗汉也看不见的，啊，那要菩萨的法眼才能看清，啊，看到真正看清楚、看明白的，那比现在科学家还厉害，啊，真看清楚，八地以上，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那完全看清楚。这叫诸法实相啊！啊，所以你要想到啊，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在这一弹指是32亿个心念啊，也就是320兆啊，320兆次的这个频率，那我们现在算秒算。一秒钟有多少个生命？一秒钟能弹几次？有人告诉可以弹70，那乘其3721，就是2100兆分之1秒。记住，2100兆分之1秒。波动频率之下产生的这现象，所有现象都是在这个频率产生的。假的，不是真的。啊，不要认为我们眼睛看到的是真的。眼睛看的全看错了啊！你要是不相信，我手上这个是电影的底片，现在电影不用这个了，用数码啊，进步了啊！以前用这是动画，这是幻灯片。动画啊，在放映机里面，它的速度 是一秒钟24掌，一秒钟24掌。我们在电影荧幕上看到，就被他欺骗了，好像是真的了。啊，那如果我们来做个实验，我们24张这个幻灯片啊底片，把23张抹黑，只留一张啊，只留一张什么意思呢？就是24分之一秒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啊，我们在放映机里面放映啊，24分之一秒我们会看到有一个光闪了一下就不见了，光里面是些什么一样也没看清楚，根本没看清楚，只看到一道闪光啊，大概在二分之一秒我们会看到，哎，好像有人有房子啊，有树木啊，有这么一个概念，二分之一秒啊，也就是12张这个画面重叠在一起，让我们产生一个错觉，哎，看到一个东西。那么现在把这个频率加到2100兆。在哪里？就在眼前，包括我们的身体，就在眼前，这叫事实真相啊！我们看到全是假象啊，不是真相啊！真相佛说了，八地以上才看到啊！啊，八地以上，他的眼睛比显微镜还厉害。显微镜看不到的他能看到，那是什么？眼耳鼻舌身的作用达到究竟圆满，没障碍了啊！眼还是这个眼，耳还是这个耳啊？为什么呢？我们六根六识被染污了，被妄想染污了，被杂念染污了啊！我们见色闻声，生什么？生妄想分别执着，生贪嗔痴慢疑。这叫造业啊！业后面就有果报，全是假的，业也是假，果报也是假的。哎，真的人生如梦啊，在梦里头有欢乐的，有悲哀的，醒了之后全在有的啊。我们现前所说，通通在有的。佛说的妙极了啊！一切有为法，有为法就是生灭法，有为有造作的，有生有灭的就叫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真的是一场梦啊！既然是一场梦，何必去计较它？不计较对了，计较就错了啊！所以佛菩萨在世间游戏神通，随缘妙用啊！他的目的在哪？目的在度化众生，帮助众生救苦啊！点点滴滴，你细心去观察，他都帮助你救苦 表演的淋漓尽致，让我们看到了佩服的五体投地。海贤老人啊，在这本书里头，这个里面有一张光碟，这张光碟告诉诸位圆满的佛法。那他的时间大概一个小时，你要是真正看懂了，会开悟。这个老和尚112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怎么修的？一句佛号，一切通通归阿弥陀佛，就是身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这就是本质。心地清净，心地平等，慈悲也啊，当然智慧现前啊，妙慧。怎么妙呢？一般人粗心大意没有看出来啊，你很细心就观察，你会看出来。他把整个大乘佛法落实在生活，完全表演出来了，就像善财童子在华严会上无事善财表现出来了。啊，生活是佛法，工作是佛法，处事待人接物全是佛法。这就一句佛号，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没有看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讲过一堂课啊，他什么都知道。这什么都知道这一句可不容易啊！啊，这一句谁有资格说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可以说。他真知道啊，他没有念过这个经，你念给他听他全知道。啊，他不表演给人看，慧能大师表演了，别人念给他听他讲给别人听，表演了，他没有表演。啊，这是老师教给他。哎，你知道了，千万不要讲啊！啊，他听话了。啊，明心见性之后，一句不说，装糊涂啊！啊，这叫难得糊涂。圆满的智慧，经教最重要的是以智慧去体会，然后落实在生活，这叫修行。那修行就是修正我们错误的思想行为，错误思想行为不断的发生，从早到晚念念相续， 那么经教是如来慈悲具体的表现啊，没有佛菩萨的言教，我们不可能发现自己的过失、自己的错误，那就永远没有办法修正。换句话说，一直错到底。无量劫来到今天，都在错误当中生活。这话怎么说呢？没有离开六道十法界，就是错误。六道轮回是大错了啊！十法界虽有错误啊，还能过得去啊！我一持一个与信德相似的境界啊，完全其如信德，那是化身菩萨，那不是凡人啊。经典里面常讲的十宝庄严土啊，这个里面人可以说不再犯错误了，没有入十宝土，都免不了错误啊！这是我们自己要承认的，要能接受啊！承认自己天天在错误当中过日子，就能升起惭愧心。有惭愧心，才会天天改过。用什么方法改过？用读经。这个方法是一切诸佛如来对于现在人所说的知识分子广泛所采取的一种方便法啊，只要能治病，能把病治好，这个方法就叫做就近方便。所以就近方便并不是指一个特殊的法门，不是啊，八万四千法门，只要这个方法把病治好了，良药没有一定，就近方便也没有一定，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关键呢是会用，这两个字很重要治什么病？要治病根啊，病根治好了，什么病都没有了，百病不生啊。那病根佛给我们说了三个，第一个是起心动念，这个根太深我们治不了，这真的不是假的。第二是次生，第一个是最生，那叫无明烦恼。那什么人才能真正断它？啊，扶助我们知道，化身菩萨就扶助了，没断根。 也就是说它存在，但是它不起作用。这就是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那么真正讲断，断这个根呢，你必须能见到，你见都见不到，你怎么断法？无时无明的兴起，这个频率之高，我们无法想象。根据弥勒菩萨的开始，用现在的秒做单位，一秒钟2100兆次生灭的频率，不但我们完全没有感触，化身菩萨也很难感触到。大乘经上佛常说，八地菩萨，大概到八地菩萨才看见到，才见到了，有这个东西存在，他才会断他。彻底以前都没有这个能力。那我们知道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在这个四个位次上，把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的，十八图就不见了。菩萨到哪里去了？这菩萨叫妙觉，不是真觉。荣辱常寂光，跟常寂光融合成一片。常寂光是随着随真的，妙觉如来究竟的果真。所以真正入常寂光，这就是一切法跟自己身心融成一体。身就是土，土就是身，我们现在分成依报正报。到常寂光，一真是一，不是二。在什么地方？无处不在，无时不在。道生佛没有形象，没有形象，我们今天也把它造成一个形象，叫它做如是那佛。化身没有形象，也把它造成一个形象，叫毗卢遮那佛。我们凡夫着相造一个形象，什么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但是你要知道，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是梵语，什么意思？毗一切处，毗一切处是空间。 遍一切时是世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它是一切法的本体，一切法是它的现象，性相是一不二。性是体，相是用，起的作用。经上讲体相用，体真的，相用是假的。为什么？体永恒存在，相不是永恒存在，它是缘起，有缘相就现前，没有缘相就消失。现前不是生，消失不是灭。这个话又跑通了。我们还用电影来做比喻。旧时的电影是非常明显。它的题是什么？题是教诀。中华。相跟作用呢，就是把这个相打在荧幕上。你在荧幕上看的这个色相，这是其用，它的作用。那么镜头打开，这个画面打在荧幕上，不能叫色。关起来了，没有了，不能叫灭。为什么？里面没有生灭，真的是不生不灭，没有生灭，只有影现。我开打开镜头，现了；关了镜头，影了，影现不是生灭。跟十法界一真庄严完全不相同。十法界一真庄严，它是有生命。好像我们做梦。梦中有生命。以后再找就没找不回来了。电影没有生命。演完了可以重复再放。所以它没有生命。它是影现不同。那么在画面上现的这个像是生命像。你看镜头打开打一张，马上关起来。再打开第二张。一秒钟24张。并不多啊。它在荧幕上停留的时间是24分之1秒。24分之1秒，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画面呢？没有。这个可以做实验。我们把这个底片24张，一秒钟所播放。把23张抹黑，只有一张。让它在24分之1秒，我们看这个影像的效果。有没有看到？有。看到什么？光闪了一下，闪一下马上就没有。光里头有什么东西没看见，只看见光一闪，没有看到东西。我们坐这个高速的火车， 啊，现在这个快速火车，它的速度1小时3个公里，在这样的速度，这样速度并不是很快，1秒钟3个公里，两旁边车站两旁边还有很多人在那看，我们看到一下过去一下子知道有人的像人什么样子，没看清楚，面目看不清楚，啊，这就是说我们眼能见的速度是有限的，啊，大概要1/2秒我们能看到这个画面里有人有房子有树木花草，有这个概念，但是不清楚，啊，模糊概念，要清楚概念应该是1秒钟，啊，1秒钟上这个画面停留1秒钟，我们有概念，有清楚的概念，啊，1秒钟要非常快，半秒钟有模糊的概念，比这个频率再高就看不见。何况经上告诉我们，1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这是什么？整个宇宙所有物质现象，包括精神现象，我们的起心动念，都在这个频率之下，所以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佛为什么能感受到？佛心是定，我们心是动的，动没有办法观察动的境界，频率不一样，啊，静能观察静的境界，动的境界它通通没有障碍，而自性是本定，自信从来没有动摇。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我，啊，自信就是真心，啊，真心从来没有动过，所以他看得清楚。到八地菩萨的定功，借鉴自信本真。啊，所以一般人讲宇宙的奥秘，宇宙的真相，宇宙的奥秘，他有能力看到。啊，那么佛谈到这些问题，这些境界，他们丝毫问题都没有，为什么？他看到了，他体会到了，知道了。啊，那我们今天听佛讲这些，我们没见到，也没听到，也没有感受到，自然产生怀疑。啊，疑是修行最大的障碍，啊，疑对我们的身体不好，没有自信心常常怀疑自己的人，现在医学上是他们有免疫的能量，啊，也就是一般讲，他没有抵抗力， 很容易接受病菌的干扰。身体不健康，那对我们环境来说，这个地区居住的人没有信心，疑心很重，会感到这个地区的山崩地陷，山会倒下来，地会突然陷下去，这怀疑啊，傲慢所感召的地震啊，贪心感的水灾，嗔恚感的火灾，火山爆发啊，温度，地球温度上升，脾气大了，森林大火都是这种的感受啊，预期感的是风灾这就是物质环境会受人意念的影响，这个念头是善，那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天堂啊，念头不善的，那就是魔鬼，就是地狱啊，地狱里头什么奇奇怪怪刑法都有，从哪来的？我念变现出来的啊，深深明了因果之后才晓得我们生生世世的遭遇，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每一天所过的日子，全都是自作自受，要明白这个道理，与任何人都没关系啊，别人诱惑你随顺是你自己的过失，别人诱惑你可以如如不动啊！啊，那是修行有成就的人，他不受环境干扰。啊，永远是心平气和。啊，平。就是经上讲的清净平等处，真心啊，真心起作用，就是佛境界，就是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在哪里？极乐世界在心中，心有极乐世界，这个外面境界就变成了极乐世界啊，为什么？境随心转啊，所以修行真正修行修心的言语行为都是清心在转的，心善言就善，心就善，心要是恶，言语恶，行为恶啊，心是主宰，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我们放下妄就是真，真心在哪里？啊，把妄心放下了，真心就现前。怎么放下？我在此间具体告诉大家，我们睁开眼睛见识啊，看到外面种种事情，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叫用真心见啊，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如果我们起个动念，起个念头啊，这是张三，那是李四，你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全有了，这是妄心。你看到那边是山，这边是树，全是妄，虚妄的，这就叫用妄心。用什么？用阿赖耶，用八十五十一心处全妄。那要怎么样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也就是我们常说不要放在心上啊，心里头干干净净，一尘不染啊，心是清净平等觉，诸佛如来如是，化身菩萨也如是啊，他们五根，眼耳鼻舌身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身体接触，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就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那教化众生怎么办呢？我们前面学过戒识啊，教化众生跟众生完全一样，把阿赖耶拿来借用一下啊，莫那意识借用一下，用完之后就不用了啊，用完就还给你啊，戒识啊，戒谁的识呢？戒自己的，就是戒自己的妄心啊，事情一办完了就没有了，也不能把这个妄心的时候放在心上，这叫什么呢？坐而无足，无足而足，戒识化身菩萨境界，诸佛如来的境界啊，不是为教化众生，不用，绝不用它啊，为教化众生才解释啊，解释是解你的分什么分别，我随同你一样分别，你如何执着，我也跟你一样执着，这才能沟通啊，沟通完你明白了，你把它放在心上，我不把它放在心上啊，断卧修善都不可以放在心上，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这叫真修啊，修行不能离开人事物啊！ 啊，《华严经》上，信解行证。啊，证在哪里证呢？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是证。五十三参是什么人呢？是法身菩萨。啊，你看他们参访，戒师参访。啊，实际上根本他就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真正高明啊。啊，事情做得圆圆满满。啊，真正是禅宗所比喻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五十三参的境界。啊，没有丝毫贪念的。没有丝毫染着。啊，修行怎么修？就在这里修啊。你离开人事物到哪里去修？你怎么知道你不染着了？啊，钱财摆在你面前，啊，亿万财富、珍宝摆在面前，确实没有贪心，才知道贪心没有了。啊，没有说我没有贪心，这假的，靠不住啊。那每个人都自己以为自己我贪嗔痴慢疑断掉了，哎，结果怎么样？境界现前，马上就起现行。啊，你就晓得烦恼习气多难断。啊，穿衣吃饭，日常生活，就是大修行的道场。你离开这个到哪里去？山洞你不行，你修小城。啊，他到热闹地方一来，他心又乱了。那是假的，不是真的，经不起考验的。啊，告名后理，真正不动心，才叫真把名利放下。啊，财色在面前，真正不动心，财色要放下了，不那么容易啊！啊，分分秒秒都在考你啊！你的分分秒秒通过啊，他的持之有恒啊！啊，大乘法，法也没有。不要以为真的有法，对我们来讲，真有其法。见心之后，这法就不要了。啊，没见心，我们还这个经典还留着，见心之后，经典不要了。啊，三藏十二部全通了，你要他干什么？啊，那么多书背得多重？啊，问你随便问哪一部都通，没有一样不通。不要他了。啊，不是你记在心上，是自信你的本有的。啊，随佛法。无比的殊胜，真正的圆满，究竟圆满，你要不要真可惜啊！这一生遇到了不认识他，当面错过啊！所以我们对老师感恩，要不是老师，我们完全不知道啊！ 啊，我年轻的时候总认为这是迷信啊，对宗教不愿意沾边。我跟方老师学哲学，我非常感恩他，特别替我讲了一部这首歌。我跟他的时间不长，大概半年，一个星期见一次面，啊，也应该大概就是二三十次的样子，啊，一次两个小时。啊，总共也就是五六十个小时课程。啊，我们的单元第四个单元，最后一个单元，佛经哲学。啊，他第一个单元给我讲西洋哲学，第二个单元中国哲学，第三个单元印度哲学，最后一个佛经哲学。啊，我们对于佛法自然是啊，老师特别告诉我，今天佛经哲学不在寺庙。我说在哪里？在经典，一定直接去读经典。为什么呢？寺庙人他不学了啊！他告诉我，两百年前寺庙出家人都是有道德有学问，为什么？他们等干，他们有师承，一代一代传下来啊，接近两百年没有了啊。传法有一个法眷，有名无实，没有学过啊。天台宗的这些法子，天台教义不懂啊。贤首宗的父子，华严教义不懂啊。啊，乃至于禅宗，禅宗的乘船今天有法具啊，禅是什么不知道啊。所以今天佛法要学，要深入经藏啊，经藏没有人只知道你，你怎么办啊？所以只有一门深入啊！你看哪些经典你看得懂，你看得有兴趣，你就一门深入啊！在第一部经上用上十年功夫，你基础打好了，你可以看其他经典。如果找到更合适的，选定了，一辈子不要改。啊，今天有一定的困难，最大的困难不在外面，在自己。啊，我先前讲过的，孝顺父母，尊敬师长，这个心没有，那就难了。不但没有老师也困难，有老师也难，你也未必能学成啊，何况现在没有老师如何无师自通啊。李老师在当年 教我一个诀窍，四个字：至诚感动。只用这办法啊，求感应的一门深入，尝试寻求，求感应。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也是求感应。啊，求感应要用真心，至诚心，真诚到极处就通了。你真遇到难题，佛菩萨来指教你。啊，原理就是事先做佛，事先是佛，就是八个字。你为什么能成佛？因为你本来是佛。只要你用真心，啊，只要你真正求佛，你知道这个宇宙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这是首先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假的放下，真的我们抓住。啊，这才能成就。佛家说真妄，标准是真的是不生不灭，永恒不变。这是真的，假的是生灭法，有生有灭，因缘生法。所以佛法是假的，佛法有生有灭。那佛法帮助我们过度啊，像过河一样，它是船，我们借这个船过河，过了河之后上了岸了，船就不要了。啊，没有上岸之前也知道，清清楚楚，这是我现在需要的工具，到达目的地了就要放下。啊，绝不会留念。如果是生起留念，就被他所转了。能不能开悟？不能。你有法执，啊，我执是第一关，法执是第二关。我法执空啊！啊，心性不空。心性不空那个名字也是空的。啊，实际上它没有名称的。名都是假名啊。老子一开头就是大话。名可名非常名。道可道非常道。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上教给我们，不要执着言说相啊，听见不执着言说，读经不执着文字，文字是言语的符号，不能执着。为什么？它是假的，不是真的。不执着名字相，名词术语是假的，佛、菩萨、罗汉都是假名的。不是真的。那你要认识清楚了。啊，第三个，不执着心缘相，决定不能想 这话什么意思？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没有意思。到没有意思，你就开悟了。真实意你就懂得了。你以为什么意思？它不是本来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啊，不是它的真实意。啊，真实意没意思。那你跟人讲解的时候，是随着他的意思，随着他的程度跟他讲。啊，他明白了。明白他肯放下了，他就能入真实意。啊，他要不能放下了，不能放下，他依旧在法执里头。啊，被佛法限制了他了，没有从佛法里头解放出来呀。啊，所以放上眼舌，何况佛法？非法，非法是一切世间法，我们不被一切世间法所吸附，也不能为佛法所吸附。啊，这个道理深一层的。灵峰大师就是偶遇大师，金刚破空论啊，他有一部金刚经的注解，题叫金刚破空论。啊，这个里面欧益大师说，你真如无别处所，可从彼来，生死无别处所，可从此去。真如自性，必一切处。哪有来去呢？它是一切法的离体，所以佛答是从离体上答的。啊，这个东西很难懂。我们用电视屏幕来做比喻，你就好懂了。离是电视的屏幕。四呢是屏幕里的显的像，这是四。啊，那么现在屏幕上现象了，啊，现了个阿弥陀佛像了。你说是阿弥陀佛，是过去佛，还是现在佛，还是未来佛，还是此处佛，还是他方佛？啊，他从哪里来？他到哪里去？如果从屏幕上说，他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根本就没有来，也没有去。故意又云言则现呢？云尽则隐。啊，我们把电视按钮按下去了，频道就出现了。啊，关起来频道就没有了。啊，频道里面的影像在屏幕上没有来也没去，有缘就现，没有缘就不现，就这么个道理啊。这在电视上看得很清楚啊。那再给诸位说，佛如是，我们每一个众生 又何尝不如是呢？完全相同啊，只是自己完全不知道啊，迷失了自性啊。啊，诸佛菩萨知道，有缘就现，没有缘就隐，有缘虽现是不生，生而不生，不生而生，缘尽了灭了，不灭而灭，灭而无灭。把这些话反复就多念几遍，意思越念越清楚，越念越明白啊，所以一切法不能舍有，不能舍无，不能舍真，不能舍假，不能舍善，不能舍恶，那不能舍福，不能舍祸，什么都没有，全是假的。2012的灾难也是假的，一假一切假，一真一切真，我们要清楚要明了啊。但心里面永远保持干干净净啊，不要让一点东西留在心上，你的心就成了问题了。那什么问题呢？那个病根，心上只能够留阿弥陀佛。我们现在搞清楚了，搞了60年了啊，才真正认清楚认定了啊，阿弥陀佛就是一切法，阿弥陀佛就是一切佛啊，心里面有阿弥陀佛，就是有一切诸佛，有一切佛法，通通具足。圆圆满满，一个都不漏啊。这是你自己圆满的心性啊。啊，不把阿弥陀佛放进去，肯定一些恶事都进去了。那就错了啊！端敬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能量把烦恼化开了，把世世今生的业障统统化解了，啊，你看烦恼不破，自然破了；业障不消，自然消了。不可思议，这句名号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功德？啊，这个经我们学了一半了，虽然还没学圆满，大致上都明白了。 阿弥陀佛，本性功德圆满，修学功德圆满，两种圆满功德了，不可思议。啊，古人常讲啊，净宗法门是古教。你看，一般这个教学是从因修因正果。啊，净宗不是的，净宗是阿弥陀佛的果，用阿弥陀佛的果德作为我们的因心，因果报二，因果同时。这在一切法门里头找不到。多么殊胜，诸佛如来，足是大德，斩铁钉切切地告诉我们，决定成就。只要你真心，只要你真想到极乐世界去，啊，你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你决定成就。啊，你不要再怀疑了。啊，果然不怀疑了，这经要不要听呢？不要听了，把这个时间拿去念佛。为什么要听经呢？还有怀疑。虽然相信的，信里头掺杂的有疑惑。啊，90分相信，还有10分疑惑；99分相信，还有1分疑惑。这都要听经，都要学教。啊，到完全。不疑惑了，这经教可以介绍给别人听了。啊，我不要再听了。啊，一心专念。啊，常常想着，母身、阿弥陀身融合成一体。我们现前住的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也融合成一体，看到一切众生都是阿弥陀佛的化身，看到万事万物也都是阿弥陀佛大慈大悲变化所作。这个里头最重要的，不能有分别，不能有执着。啊，境界平等的，啊，法法平等。为什么？全是幻化的，体是一个，相差别，就是如古人所谓，一见作气，气气皆见。啊，我们参观黄金工艺展览，啊，统统用黄金做的。我看过一个，将近20000种，没有一个相同。啊，你去看。琳琅满目，美不可数啊！啊，实际上呢，就一个字“金”，除了金之外，什么也没有。啊，金是这20000多金器的体本体啊。 都是黄金做的，做的一块黄金一无所有啊。佛用这个做比喻，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一真庄严是气也啊。从哪里来呢？自信变现，把自信比喻作黄金，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比喻作精气，你就明白了，相是假的，精是真的啊。从相上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相是平等的，设法界平等，众生跟佛平等，地狱跟天堂平等，没有一样不平等啊。为什么呢？它是一个体，哪有不平等的？明白之后，对于所有一切现象要尊重。为什么？尊重性德。谁的性德？自己的性德。这一定要懂啊。佛法自始至终是讲自己，没讲到别人啊。啊，阿弥陀佛自信所变现的。啊，自信弥陀啊。极乐世界唯心净土，没有离开心性啊，通通是自己心性变的啊。极乐密莲华藏是自性清净所变的啊。我们娑婆现前这个地球是自信染污所变现，自信没有染污，阿赖也得染污。可是现前呢，我们不知道自信，我们受了阿赖也的支配啊，所以看到这个现象苦不堪言，清净平等心现不出来。如果事实真相了解了，清净平等心就现前。啊，好比我们看电视，节目里头有非常美的画面，像天堂。啊，有很丑陋的画面，像地狱。啊，那我们了解事实真相呢？这画面是假的，屏幕一丝毫没有染着啊，屏幕是我们的真心，从来没染着啊。所以画面，美好的画面、丑陋的画面都是平等的，不平等是因为你有妄念啊。你有分别有执着，它不平等。放下分别执着，统统平等。这个道理要知道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极乐世界就显现。啊，佛这个大福都非常好啊。啊，欧耶大师为我们解释的，真如无别处所，他无处不在。你不能说他在哪一处。 你不能说他过去、现在、未来啊，他没有过去、现在、未来，超越空间、超越时间，他全都在。啊，所以不能说他从哪里来，不能说到他哪里去。啊，佛如是，我们也如是。啊，生死是个缘，缘确实有胜有利。啊，遇到胜的人，殊胜的人，我们可以做佛做菩萨；遇到恶的人，可能会堕三途堕地狱。啊，有苦乐不同，苦乐不同，还是从分别执着产生的。如果没有分别执着，就没有苦乐。没有苦乐，永远保持清净是对的。啊，是有缘则现，譬如水清月现，啊，池塘里头水很干净，没有波浪，夜晚月亮现在池水池里头，啊，月食不来，月亮没有来呀，这叫感应呢，啊，有缘呢，缘现则也，譬如。水肮脏了，起波浪了，月亮看不到了。啊，月亮实在没去，没有来，没有去的。啊，只是缘而已。啊，我们一定要明白一桩事情：到极乐世界。修到究竟圆满，我们到哪里去了？大家知道，我们到长寂光去了。长寂光是什么？长寂光就是自性。长寂光就好像我们对着屏幕，我们就变成屏幕了。屏幕上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虽然在呢，它没有相。什么相都没有。那科学告诉我们，整个宇宙三种现象。啊，第一个物质现象，第二个这个心理现象，第三个自然现象。啊，而自信呢，它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但是它没有这三种现象。所以叫它空，没有三元性啊。什么时候有缘，它什么时候就现象。有缘就现，没有缘就隐了，就不现了。啊，只有隐现不同啊，哪里有缘哪里现，什么时候有缘，什么时候现，妙极了。这是事实真相啊！我们学佛最后就到这个境界啊，到这个境界，我们就知道，我们没有生了，我们也没有心了。什么叫生？什么叫心？都融成一片啊！一切诸佛的心跟我们融成一片，一切众生心跟我们也融成一片。啊，确确实实是一体。啊，真正体会到一体，我们的真诚就显出来了，慈悲就显出来了。啊，慈悲是与一切众生乐。把一切众生苦，他 看到什么？一切众生苦，就跟我自己受苦一样，没有两样。赶快把它化解。一切众生乐，跟我自己享乐是一样的，心量大了啊！三种周边里面讲啊，含容空有啊，含空包含虚空啊，虚空法界是心性变的。虚空有多大？无穷大。啊，容有，容纳万有。为什么呢？万有不离自性呢？慧能大师说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是自性生的。”自信是真正的自己啊！万法是自信生，怎么能不爱护啊？我的身上每一个细胞都是我身上生的，我们把这个有身比作自信，把细胞比喻做万法啊，知道细胞是我身生的，我怎么会不爱护它啊？科学家告诉我们，人体有多少个细胞组成？大概有50兆，50兆个细胞组成这个身体。啊，我们将50兆的细胞比喻作万法，万法没有离开这个身体，身体没有离开万法，身体就是万法，万法就是身体，是一不是二啊！这是佛家的伦理关系，佛门的伦理啊！啊，伦理是讲关系。我跟佛菩萨什么关系？我跟一切众生什么关系？我跟树木花草是什么关系？我跟山河大地是什么关系？我跟这些空间时间是什么关系？一体。多么亲密。没法子比喻，找不到比喻。啊，比喻父子之亲呢？父子是两个人呢，这一体，它是二体。啊，所以这个真相呢，不可思议，真的是为真方知。你没有真的，你不知道。我们看下面念老的注解，此一正是本经此三句经文之解啊，这是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这三句经文的解释啊，《金刚经》破空论啊，跟《金刚经》的本文盖如来发身遍一切处， 如来的法身跟我们的法身是一法身。啊，大经上讲得很清楚，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所以跟我是一法身。那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未来佛。三世佛是过去佛，现在佛，一切众生皆是未来佛，叫三世佛，啊，共同一法身的。所以法身遍一切处，更何能也？法身从何处来，到何处去？这个话不是真的，不是事实真相。那法身没有来去，一切实处皆是啊，一切处皆是自心发生。这从空间上讲，从时间也如是，一切时皆是自心发生的。唯欲缘而现来去，那没有缘它就不现。所以法性空，空不是无，无就不能现了，它欲缘能现，缘消失它就没有了，啊，它的形象就没有了。所以佛法叫缘生，啊，不说因，注重在缘，有缘就生就现，没有缘就不生就不现。那缘不是真的，所以现与不现也不是真的。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了解这个事实真相。是故经云：“但以仇怨度生，现在西方，阿弥陀佛，现极乐世界。现相好庄严身啊，身。”有八万四千好相，每一个相都有八万四千好。啊，我们在前面都读过了，这是出自于《观无量寿佛经》啊，这里有缘呢，它现在西方。以上金句，来无所来，答所问故土，这是讲的空间。表十方虚空不离当初，啊，就在当下。下面再答所问的时间。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过是过去，现在未来要三世，他没有生灭，所以他没有过去现在未来。如涅盘经说，不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落。 个四句话。所说的是诸法实相真相啊，诸行无常啊，行这个字包括什么？包括今天讲的频率振动啊，这是科学家所说的，整个宇宙所有的现象都离不开振动的频率。所以今天科学家认为整个宇宙就像一根弦一样啊，弹琴这个弦，弦波动之后它就振动，它就发音。诸行无常，因为行动，这个动，它有生有灭，是生灭法。叫生灭灭已，即灭现行。我们看这根弦，啊，它振动，由强而弱，由弱最后它不动。啊，不动的时候呢？生灭灭已了，即灭就现前了，即灭是不动啊，清净不动啊，在弹琴这个弦上的时候非常容易观察到啊。我们今天都在这个行当中啊，修行啊，修行啊，修身啊，都在行当中啊。啊，到极乐世界还在修啊，那个频率越来越低了。啊，最后倒不动了，不动就回常之光了，还有一点点微细的动都留在十八图，完全不动了就回常之光了。啊，回常之光就回归自性，跟自性融成一片了。啊，诸佛如来都在常寂光中，没有形象，没有念头，融成一片啊！我们去想这个境界，跟一切诸佛如来完全融成一片，身心都融成一片，没有任何现象啊，没有物质现象，没有这个念头波动现象都没有，这叫常寂光，这叫自性，这叫真如啊，这叫第一义。这佛学的名词很多，全都说出来啊，这叫法性，也叫法界啊，究竟圆满觉。又首楞严观音圆通章，有这么两句经文：生灭灭已，即灭现前。啊，生灭就是波动现象，波动现象停止了，即灭就现前。现象什么？现象究竟圆满了，该正入无生，无生在无明， 那生灭的现象没有了，这根弦完全静止了，波动现象完全没有了，非故心未来这是时间，时间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妄念相续，前念灭，后念生啊！要知道这个妄念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百千是单位，32亿乘8000，10000000，得出的数字320兆。一弹指，如果我们一秒钟能弹5次，5次弹指，再乘5。那就是1600兆啊！一秒钟啊！这样快的频率，我们觉察不到。不但我们五根我们看不到，听不到。大约闻不到，摸不到，第六意识也想不到，所以六根呢没有办法接触它。叫妄念相续这个相续是相似相续。因为真正下去，前念跟后念是相同的，这叫下去。它前念跟后念不一样，每一个念头都不一样，每一个念头都是独立的，有相似，不是完全相同。相似下去，前念灭了是过去，底下一念生了是未来。妄念不生也不灭，那么时间没有过去跟未来，过去未来没有，现在这个意义也不存在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念念不住啊，拉来的现在说现在，现在过去了，所以时间讲的三世不可得，又既无过去与未来，再何有现在？是以金刚经云，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信心明，三祖深禅大师的著作，最末后一句是非去来经。这一句话说的根本没有时间。时间是个抽象概念，不是真的。正弦三世古今不离当念，这一句是大乘经里头常说的，这是真话。 三十古今都是这样的世界。在哪里？就是现在一念。现在一念你掌握不到。啊，弥勒菩萨说得好。他说念时极微细，不可知之。你没有办法抓住，你也无法保持。啊，你找不到他的。告诉你，全是假的。这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劝你放下。你不放下，你错了。没有一法是真的。如果说真的，就告诉你，那一句阿弥陀佛是真的。他真在哪里？他能够帮助你回到真。啊，转妄成真。这一句弥陀，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除愿度生，啊，随缘现象，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度众生。上先化身离体，真舍自己。这向下的经文说明，方便普度，这是真舍之力。啊，对一切众生来讲，这个利益是真实的。换一句话说，其他的利益是假的。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所以其他的也是假的。用空间、时间的真相做标准来看，啊，所有行动都不是的。啊，只有念佛是真的。你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啊，为什么佛号是真的？佛号是自信的道。自信是真舍之己。是发生离体，阿弥陀佛是发生离体的道。啊，所以用它来做普度众生的因，用如来古地上的德作为我们修行正果的因。啊，这是真实之理。理不灭死，极而常照，悲心无尽，垂及度生。啊，愿度众生。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遍，但以除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 百千俱体，那有他佛常，有世界名曰极乐。我们看见了在出现啊，上是前一段经文，先发生离体真实世界啊，这个以下呢，这是说明方便普度，这真实之意啊，离不碍思，即而常照，分心无尽，垂极度生啊，所以底下讲。但以仇怨度生呢，现在西方确确实实阿弥陀佛是应化在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应化在印度是相同的啊，只是极乐世界的人福报大，时间久，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福报浅啊。感应释迦牟尼佛住世80年，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啊，极乐世界所感得的阿弥陀佛无量寿极乐世界也是无量寿啊，福报啊，完全不一样啊！啊，这是什么原因？修因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修因，是善恶混杂，不清净的，不真诚的，不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每个人修的因，都是纯净纯善啊，往生的人都是清净心，支持名号，真心切愿念念十念都能往生，但是这一念是真诚清净心的一念，杂着妄念呢，不能往生。那么我们修行，从现在就要加心，加功永恒啊，把拉杂的东西啊要舍掉，让我们的清净心、真诚心显出来。这个念佛功德就能成就，所谓是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虽然经上告诉我们一念生念决定往生，这当然不假，我们还是念得越多越好。为什么？不念杂念就起来了， 我们今天为什么念佛？就是希望用这一句佛号把杂念给撵出去。啊，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什么杂念都不能要，我们才有把握往生。心里头有阿弥陀佛，还有杂念在里头，那个杂念就是你往生时候产生障碍，那个冤亲债主啊，是自己招来的。那为什么锅炉匠往生没有冤亲债主找的？为的是什么？那我们亲耳所听的，那一点都不是假的。台南将军乡的啊，这个老太太念三年佛，站着往生，月之时之啊，站着往生，没障碍。我在美国旧金山住了个时候，有一位甘太太啊，她有个老朋友，也是老太太念佛人啊，在美国。往生的时候与知识之也什么障碍都没有啊，坐着往生啊。老太太留的有衣服，而且把儿子媳妇孙子孝服啊，她统统都做好了，就后事她都把它办好了啊，没有告诉家人，也没有告诉朋友啊，总是几个月之前缝缝补补，甚至从准备好，实际上没有障碍呀。啊，什么原因呢？念佛功夫得力。啊，什么叫得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没有怀疑，他就成功了。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休息吧。